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28页，528面。倒数第三行，从又何为智心，从这看起，又何为智心，无量寿经宗要引舍公之喻，舍公是鸠摩罗什大师，他说的这个譬如，譬如有人执欲卧贼，执来欲杀，其人请走，渡河求免。尔时但念渡河方便，但有此念，更无他念。当念渡河呢，就是一念。此等生念呢，不杂于念。这也可能有人呢，向罗什大师请教，什么是智心？什么是一念？罗什大师就举了这个比喻，譬如有人遇到强盗了，旅行的时候遇到强盗了，这个强盗非常凶恶，一定要杀人，那么这个人就逃命，逃到一个河边，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怎么过河？除这一念之外，没有别的念头。这个一念呢，就叫一念。为什么？不杂于念。我们念佛也要用这个方法。什么叫智心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杂念夹在其中，这个时候就叫一心一念智心，这意思相同。这行者一耳，这行者念佛的人，修行的人也是这样的。若念佛名，若念佛相，都可以。念佛名持名念佛，念佛相好呢，那是观想念佛，都可以。要紧的是无间念佛，这个念头不能停。为什么？一停就有夹杂进来了，有念是妄念，无念是无明，都不能成就，妄想不能夹杂，无明也不能夹杂。无明是愚痴啊！妄想是贪嗔痴慢啊！都是障碍自性，都是破坏你一心不乱。这个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的。无间念佛乃至生念，如是智心就名为生念。 啊，一念到十念，这是讲临命终时，他决定的生。啊，是为行人念佛，如彼狱中啊，之于渡火，直是于渡之念，更无他念，是名至心。如是之念呢，相续至时，即为十念。临终能行，决定往生。这个句子十分肯定啊！啊，一丝毫疑虑都没有啊！真正是如善导大师所说：“万修万人取啊！”乃至一念啊，临终的时候生念时间来不及，他马上就断气了，他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都能往生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往生这一刹那他肯定见佛，如果最后的一念见佛，一念相应一念佛，他来不及了啊！就是没有时间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了，我跟佛去了，说这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啊！如果是十念，他有时间啊，有时间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最后只有这一念呢，他来不及了啊！他真看到佛来接引，那就真往生了。这个意思，《念佛三昧宝王论》里面有说到：念心纯固，纯是不杂。啊，固是坚固啊，这个信心呢非常纯，非常坚定啊，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也在往生。但是暗合道妙，巧入无声，这两句话说得太好。这是说什么？临终那一念是真心的，不是妄心的。啊，不夹杂怀疑，不夹杂妄念，就是真心。啊，大乘教里佛常说，真心立念。啊，真心里头没有妄念。啊，你真心里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就暗合道妙了。啊，道是什么？道是自信。妙是什么？妙是妙用，它起作用太妙了。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念呢，跟信德的体用相应，这还得了？这个品位可高了，巧入无声。这个巧是形容缘分太殊胜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一辈子用妄心，临终一念是真心，太难得，太难得了。若无生，就是入常寂光，就是其如自信啊，自信不生 不灭。啊，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他说了五句，第二句就讲，何其自信，本无生命。讲得真好啊。是故无逆说，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无逆说，临终地狱相现前，他要是真有畏惧之心，这个时候把他的妄念都吓跑掉了。只有一念，要是提醒他阿弥陀佛，他就接受这一念。这一念里没有怀疑，这一念里面没有夹杂。那他是什么品位呢？岂不就是善道大师所说的四徒九品，总在语言不同。临终遇到这样殊胜的人，肯定上辈往生啊。真诚到极处，上品上生。真诚里面差一等，上中品上下品，上辈往生啊。我们知道上辈往生是生凡人，生十宝庄严土。中辈生方便有余土。下辈生凡圣同居土。果报太殊胜了。世出世间一切法，只有这一法是真实的，其他都是假的。佛在般若经上常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只有这一桩真实。正显弥陀本愿，不可思议。这种成就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果，即在于此啊。我们这一生能感得这样殊胜的语言，不能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恩德。我们真正修学，修学成就了，这是真正的报恩。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报恩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就是决定得生。要想决定得生，那你就决定要放下。大乘经里面跟我们讲的太清楚了，太明白。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果，永远不再搞轮回了。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是化身大士， 你就是礼业心不乱，生到西方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关键确确实实能不能放下，能不能彻底放下啊。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细心的思维观察，为什么放不下？放不下是因为没看破，也就是对于事实真相不了解，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打成问号，疑惑，这究竟是真的是假的？啊，所以信心呢非常不坚定，啊，摇摆不定。过失就出在这个地方。于是我们就体会到了，世尊当年在世49年讲经教学，为的就这桩事情啊。你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必劝你，自然就放下了，而且很容易放下世尊给我们表演过啊。他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为什么会大彻大悟？没有别的，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一起放下了啊，彻悟就现前了。啊，在中国古大德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带头，做出最明显的榜样，看破放下啊，彻底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这个法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教化是弥陀在因地法藏比丘发的48愿，无界修行，修行的时候法藏是菩萨，48愿愿愿兑现，成就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48愿构成的，没有48愿就没有极乐世界。心想事成，阿弥陀佛天天想48愿，想了多久？想了5劫，念念不舍，极乐世界真成就了。我们今天有想想不能成就，为什么呢？想几分钟就断掉了，就不再想它了。啊，如果你想一桩事情能够想5劫， 那个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啊，这些我们要能体会到啊。念力不可思议啊。啊，大乘教佛常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我们凡夫想什么呢？想地狱，想恶鬼，想畜生，都想成了，真的是想成的。啊，地狱不是任何人建造的，不是有人去设计，跟极乐世界道理完全相同。啊，阿弥陀佛常借想成的，那个造地狱罪业也是常时期想成的。啊，你要真是能够体会得，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是念头，意念在造，它造成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规划了，没有人去造作，自然成就了。啊，无念是物。临终之际，地狱相现，众活居至，而能以称名故，顿离妄惑，入离业性。这里头这一句，顿离妄惑，一下就入离业性。离业性，离业性就是见性，一切理故，重罪消灭。你真的得离业心了，得离业心就是明心见性了，啊，因为你见性，离就是性，自性里头没有罪福，罪没有，福也没有。如果有罪有福，我们会想到他就有形色。哎，有福极乐世界现前了。有罪呢，那地狱现前现象现前了。啊，他肯定要现象。啊，今天我们知道自信没有相，不但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是什么东西？受想行识，这是精神现象。自信里面有智慧，智慧里面有见闻觉知，但是这个见闻觉知啊，不但不是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所以我们不得已可以称它个。那是自然现象。它没有生命。受想行识有生命。有生命现象。见闻觉知没有生命现象。它是属于性的。啊，见闻觉知有， 他没有形象。刚才说过了，三种现象都没有。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啊，那见闻觉知，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时候，他老人家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怎么解释？啊，如来是自性，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那德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就是德。啊，相就是现象，我们讲这三种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自性里头本来具足啊，见性的人啊，自信本来具足有这个东西，所以众生有感，自信有反应，反应里面起见闻觉知的作用，他用这个来反应啊，所以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于是我们就体会到了，真正是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啊，他在外面表演的跟我们凡夫没有两样啊，骨子里头全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变了，变成受想行识了。受想行识就造业，受是什么？有感受。见闻觉知里的有感受，没有感受。为什么呢？感受的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怎么感受啊？所以他有见，他没有感受啊。众生现象让他见，见了他就起反应，就像水试验一样。啊，我们相信水试验用科学的方法测出这个见闻觉知的存在。啊，我们今天知道水会看、会听，懂得人的意思。懂得人的意思是觉知。啊，会看是见，会听是闻。啊，他起反应，这个反应本能的反应，自信的反应，所以我们跟佛菩萨起感应道交，我们心有所感，我们有的时候有念就感，有的时候无念感，有念感我们明了啊，无念怎么会感？ 其实无念呢，你的念动了，动得极其微细，微细到你自己都不知道。啊，我们想想看，什么人能够觉察到？觉察到我念头在动，什么能叫人能够觉察到？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在那里波动。啊，每一个细胞这种波动的现象从来没有停止过。啊，为什么呢？停止这下就没有了。啊，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的底片不断在滚动，看来电影逼真。如果它不动了，不动就没有了，荧幕上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不要用胶卷了，用数码，密度比胶卷更大，速度比它更快，全是动才产生现象，不动现象就没有了。三种现象都离不开运动。啊，物质现象是运动产生的，心理现象也是的，自然现象也是的，啊，决定离不开波动现象啊。啊，所以科学家有报告说，整个宇宙啊，就像弹琴。弦的波动，用这个来做比喻。宇宙这么产生，什么时候不动了，全没有了。啊，真的是佛法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到真正不动的时候，对于整个宇宙状况完全了解了。啊，这个就是佛法所修学的禅定啊。禅定的功夫越深，你就看到越微细。啊，极其微细的动荡你都看得很清楚。啊，像经上所讲的弥勒菩萨。啊，他老人家说的那个频率。一秒钟。1600兆。一秒钟。1600兆次的这个波动现象。他能看得清楚，一点都没看错。啊，是一弹指320兆。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就会放下了。对于所有的现象，你不再执着了。啊，你不会有控制的念头，不会有占有的念头。为什么呢？这些念头却是妄念，毫无意义。啊，能占有吗？不难。能控制吗？不难。它的速度太快了。 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这三种现象，我们完全能接受得到啊！身体像个接收台一样，电台啊，这些波动全都接受到。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啊，包括第六意识的念头，同时也是发射的。我们身体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粒子都在发射，发射的速度立刻周边发现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你说佛菩萨知不知道？全知道啊，甚至自己还不晓得，那个地方已经知道得很清楚。哎，这就是叫明印。我们有求，自己不晓得，菩萨收到了，菩萨就来现身，就来帮助你。啊，感应里面呢，这叫敏感显应。啊，还有极其微妙的敏感敏应。啊，佛菩萨有没有帮助你？有，照顾你无微不至。你是一丝毫感觉都没有。啊，我们只有在显应的时候感受到，明应就不能感受了。啊，两种明应，敏感明应，显感明应。所以修行最贵的就是切离啊，也就是上面这句所说的入理一心，这最为可贵啊。这个层次大乘教里常讲的化身菩萨，真的重罪消灭了啊！你找什么叫罪，什么叫福，找不到。甚至什么叫净，什么叫完，我、哦、这个慧眼也找不到。乃至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全没有。自心清净心啊，一片常寂光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等三不退。我们常说圆证三不退。这是化身菩萨，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小乘出苦，别看他地位很低，须陀洹，大乘在华严经原教。摄性位的菩萨，他是粗性位。摄性好比小学一年级，可是 三种不退，第一个不退他证得了，他叫位不退，他的地位啊，证得这个果位就是圣人，他就不是凡夫。虽然没有出六道轮回，他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更进一步，那是菩萨发菩提心，修菩萨道，绝对不会退道二乘。这是第二次的不退。第三次的不退是明心见性，他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生长极光净土。这个是华严经上的妙觉位呀！这叫什么？念不退。他念念都是向着这一个方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没有第二个目标。这个目标那是名副其实道道地地的无上真腾真觉，真的无上。等觉上头还有妙觉，妙觉上面没有了，这叫念不退呀。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三不退呀。我们就知道他最低的境界，《华严经》上讲的初住菩萨。别教所说的初地菩萨别教初地，他所断的烦恼功夫跟原教初住相同，都是破无明，证得法身证得法身是什么？肯定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就是我的身，这叫法身了。法是万法了，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的身了，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我的身，这叫真的法身。真的法身什么意思？宇宙跟我真的是一体，这叫真的发生。见性才知道，不见性不知道。见性什么？知道万事万物都是一个自性变现出来才把事实真相搞清楚这是一切关系搞清楚。我们看到婴儿出生的时候，妈妈抱着他，叫他做心肝宝贝。真正开悟的时候，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万物都是自己的心肝宝贝，一体吗？你说在外面眼耳鼻舌身，这是外面，里面五脏六腑一体呀。不是一家人，一家人两个体呀，一个体呀。真正证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的一体。 我们现在迷了，不知道啊。啊，跟这个很好，跟那个谁怨恨都对立了。啊，那你觉悟了之后看这个情形是吧，哎呀，我鼻子跟耳朵对立了。啊，我的肺跟心脏对立了。不就这个意思吗？啊，其实有没有对立？没有。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这才叫健康长寿。他真的一打架了，不合作了，人就生病，决定死路一条。啊，人的这个身体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非常相似啊。啊，小宇宙是大宇宙的模型啊。啊，我们人在宇宙里很渺小，真的就像我们身体里头一个微粒一样。前面我们读过黄念老给我们举的例子，一毛一尘，毛是汗毛，将汗毛的尖端很小了，尘是佛经上讲的微尘，这个毛的尖端一粒微尘，实在讲它很大。啊，它还有更细的物质把它组成。啊，今天我们接种科学知道有原子。原子我们肉眼看不见。啊，可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这根汗毛能看得见。这根汗毛是多少原子组成的？我们不知道，科学家知道。啊，可是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原子的体积也很大。啊，近代科学家发现的中微子，也许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多大呢？100亿个中微子组成在一起，就是一个电子。电子比原子小啊，一个原子有原子核，有电子。啊，形状也像个小宇宙一样，围绕核子转，电子。你看，100亿个中微子是一个电子，就是一个电子把它分成100亿个那个小点，那叫中微子。啊，这个中微子从哪里来的？科学家也知道了。是念头造成的。啊，所以科学家说，宇宙之间的物质是假的。实实在在的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意念啊，意念浓缩在一起产生的幻象，这个幻象就是佛家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色是物质现象，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啊，精神现象， 都离不开想啊，就念的，离不开念的，是念造成的。啊，就是念头、念力。科学家这些报告我们看了，很像佛经上讲的阿赖耶。啊，阿赖耶有三细相，第一个是业相。业相相当于现在科学家所说的能量，因为业相只是波动，从波动里面产生了转向，啊，转向就是阿赖耶的见分。从见分变现成物质现象，就是境界相。境界相是阿赖耶的相分。阿赖耶的三细相，宇宙的起源呢？啊，整个宇宙跟自己这个身啊。我们讲我啊，同时起来的，有没有先后次第？有，但是先后次第你决定不能觉察，你看不到。啊，弥勒菩萨说的一念，你看一念里头有业相。有现象，有转向，那么短的时间里头还有分三个，所以在这个细项里面确确实实找染净，找真妄，找善恶，通通找不到啊！所以无始所造的祸福啊，一笔勾销啊！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没有了，八十一劫的福报也没有了，全勾销了。凡所要有相都是虚妄，一笔勾销掉。恢复到你真正的清净，清净平等觉，这是真的，这恢复了。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要不要享福？不要。释迦牟尼佛一生给我实现没享福，那为什么呢？祸福是假的，相对的，不是真的。他的视线里头的含义非常非常之深的，我们再慢慢去体会，慢慢去发现。啊，然后再想想还原观上讲的随缘妙用，释迦牟尼佛一生的表现随缘妙用。啊，要把它的妙用啊，你看出来了，我们才能够真的得受用。啊，我们才真正能够向他学习。啊，要学得很像。释迦牟尼佛确实是方东美先生所讲。他过的这个生活是最高最高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啊，法喜充满了。长生欢喜心。这底下一句却是句句都精彩，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最极圆顿，何能证此？一念十念，这叫念佛，用的用真心，不用妄心。换一句话说，我念这一句佛号的时候，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就是真心。啊，有怀疑，有夹杂，就是妄心。那我也很想不夹杂，为什么偏偏有那么多妄念？这就证明了阿赖耶的妄想习气是多严重。不念佛的时候不知道，一念佛就发现了。要想妄念少，必须改善自己的生活。啊，对自己日常生活呢，很容易满足。不必去追求，一切都随缘，妄念就少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妄念少，念佛功夫容易得力。啊，如果不从日常生活当中去改，啊，工作里面去改，待人接物里面去改，修行功夫成就太难太难了。然后我们就真的明了了，我们在人间处的这个环境，顺境逆境全是帮助我的，全是成就我的。为什么？顺境里面练什么？练不贪，没有贪念，念不痴，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相由性无，事由理无。逆境里头锻炼自己，没有嗔恚，没有傲慢，所以一切人一切事一切境界一切缘分，没有一样不是帮助自己成佛道的。你要会用成佛了，不会用的呢，用相反的呢，顺境贪念，逆境成慧，这些境缘帮助你下地狱的。你要他怎么帮？主权在自己，他统统帮得上忙，能帮你成佛，也能帮你下地狱。啊，就是我们希望他帮助我们什么，这是关键的。啊，所以早年这个在美国的时候，佛经上有两句话，是时是好时， 日日是好日啊！啊，我学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你要是会用，全是好事啊！啊，恶人，极恶的事，帮助你成佛，帮助你提升境界，他怎么不是好事？啊，对这些恶人作恶，不但没有成慧，生什么心？感恩的心啊！啊，他的造作让我消业障，啊，恶意的回报我，羞辱陷害我，我都接受了，消业障。啊，没有他这些，我的业障怎么消得掉？人如仙人，要是遇不到割礼王割戒身体，他的忍辱还要修多久啊？遇到人如仙人，给他这一招，他的忍辱波罗蜜圆满了，成就了。所以他对割礼王感恩啊。临死的时候发大誓愿啊，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你是我的大人。啊，经上讲的忍辱仙人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没成佛的时候，那个割礼王谁呢？真的是他第一个得度的弟子。说话算话了啊，真度他了，乔臣如尊者啊，就是过去的那个割礼王。真正明白了，人人都是恩人，事事都是好事啊！大慈悲心生出来了，大菩提心发出来了啊！还有这个亲那个怨不行，你还有分别，你还有执着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凡夫。啊，所以这个法门确实方便当中究竟方便。圆顿当中最极圆顿。从哪里看？无逆十恶，临终可以上上品往生。禅宗做不到。禅宗有像慧能大师那种人，那是上上品往生。那为什么呢？他能够一时顿学，就是说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一次就放下了，真放下了就没有了啊，明心见性做佛去了。宗门的大德我们在典籍的记载里头看到，有修行三五年，有修行七八年，有修行十几二十年，有修行三四十年的才开悟啊，但是他真正开悟了个境界跟慧能大师一样，一丝毫差别都没有， 他用那么长的时间才把它断掉。能大师他有本事，一念之间全断掉。啊，一念断掉叫顿，圆顿。啊，那这个净宗无力施我临终时候地狱向前众合居之，这一念佛号一下顿力忘火，这是顿中之顿，所以最极圆顿。这禅宗里都找不到啊，这样的人最后这一念他的这个地位的时候，能跟慧能，能跟释迦牟尼佛平等。这个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理上绝对讲不通。啊，造作罪业的时候，啊，这个业报现前，地狱相现前，这一下，把那些妄念全吓跑掉了，就这么回事情。一下的时候都吓跑掉了，啊，叫他一句阿弥陀佛，那么死这些事情我都打住，就这一念了，这真心。啊，所以他那个成就的这个地位跟慧能大师完全相同。这个缘很难得，理上绝对讲得通。啊，可是事实上不容易。今净土法门能令恶劣凡夫暗其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称不虚也。啊，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叫净宗法门。啊，阿弥陀佛这个方法，这个方法没别的，就是建立学校啊，极乐世界就是学校啊。啊，极乐世界没有政治组织，你看经论里面没有说极乐世界有国王，极乐世界有政府，没有。如果有，一定会告诉我。啊，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是菩萨。凡是去往生极乐世界，这都是学生。啊，学生有三。三辈九品，那就像念的班级不同。有人到极乐世界是从最低的慢慢往上念，有人是插班进去的。啊，就这么回事情。所以极乐世界可以说诸佛如来共同建立的佛修院呢，阿弥陀佛是院长啊，啊，诸佛如来是教授，他们都常常到极乐世界去授课的。等觉菩萨是助教，弥陀经上讲的，助上善人聚会一处。祖师注解里的说，住上善人是指的等觉菩萨。他们当助教啊，帮助这些到极乐世界来的这些人学习。啊，阿弥陀佛在七宝讲堂里面讲经没有中断，因为极乐世界人不要吃饭， 极乐世界人不要睡觉，我们这个吃饭睡觉耽误好多时间了。他不要吃饭，不要睡觉，啊，你到极乐世界去听课，听到什么为什么时候为止呢？听到你成佛了。啊，毕业就成佛了，成佛之后到他方世界，你有缘的地方，你就去到那去做佛去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啊，净土宗完全是教育，最伟大的教育。最圆满的教育，保证你开悟，保证成佛，而且非常快速。你想想看，学习不中断嘛？啊，我们这边学习艰难，就是学习的时间短，中断的时间长。你看，一天24个小时。啊，纵然你能学习8小时，还有16个小时间段。啊，所以问，人家问，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上学去，去念佛学院去。这个世界乃至诸佛世界的佛学院都没有极乐世界好。极乐世界多单纯啊，啊，到那个地方完全享受阿弥陀佛本愿的成就，这个成就第一的是什么呢？是一切皆是变化所作，第一得了。你想要什么东西都在现在。没有一样东西缺陷啊！我要一部大藏经，它就摆在你面前啊！我不想看了就没有了，不需要收藏啊！要什么东西就摆在面前，想吃的吃的在面前，想穿的已经在身上。啊，极乐世界居住的宫殿没有家具啊，这家具多麻烦啊，没有啊。啊，客人来什么？客人来就变化狮子座，每个人都有座位，客人走了，狮子座不见了。啊，不需要去收藏啊，不需要整理啊。这样美好的世界怎么能不去呢？真正明白了啊，积极争取啊，我还在这受这罪啊。啊，菩萨到这个世界来，你看华严观上讲的四德，菩萨来干什么？带众生苦啊，这真的啊，随缘妙用，为义有责，如何制止带众生苦？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实现苦行僧啊，表演 做给我们看的，就像唱戏舞台表演一样啊。苦行僧的这个形态出现在舞台上啊，他在幕后那是佛身啊，跟观经上讲的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观经上提出了数字，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随性好。往生就得到了，而且是化身啊！化身是什么？一去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阿弥陀佛有什么相？你也有。所以那个世界是平等世界。经常讲得很清楚啊，这48愿是佛为什么要发这个愿？他看到十方世界相貌不同，相貌好的叫傲慢，相貌差的有慈悲感啊，所以他愿力成就的世界没有这个现象，大家别啊，跟佛完全一样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这个念头就没有了，这烦恼就断了、嗯、真正慈悲到极处啊，啊，所以这几句说得好啊，净土法门能令恶逆凡夫暗其一心，是故弥陀号为愿王，诚不虚言。我们看下面这一段，有道卓大师与安乐基议论生念往生愿，如为业行恶业为重，以下品人生念之善以为轻者啊，这是有人读到下品经文会产生这种疑惑，啊，总会以为无逆失恶造的罪业太重啊，临终生念好像这个功夫太浅了，临终生念怎么能够消除他的罪业？啊，眼前看他造这个这么重的罪业都很难，临终生念哪有那么便宜，他就往生成就了啊，这总是不太容易接受啊，又何况讲这一念能灭80亿皆生死重罪，他更不敢想象，你的一生干的坏事，我们觉得临终这个十年都不能 化解这个问题，何况是无量劫，都有这个疑惑，都不能相信。啊，真正明白事实真相了，再勉强可以相信。啊，道哲大师在这里也为我们做个解释，尽当以义较量，这个义是义理。啊，用这个义理来做标准，来做个比较，轻重之义者。啊，什么是轻，什么是重？这个义理啊，他讲了三种啊，证明在心，证明这个这两个字是灌下去的啊，证明在心，证明在缘，证明在决定。不在时节久近了，多少也，这没关系啊！啊，造再重的罪业，造再多的罪业都不要紧，就怕你不觉悟，觉悟了真能化解，迷了或者有怀疑，那你就得承担，你要受苦。这里都有道理在啊，这下面给我们解释啊。第一，云何在心啊？用现在话说，为什么说在心呢？为别人遭罪时，自一直虚妄颠倒现在，他肯定是这个心造罪业啊！虚妄颠倒心是什么呢？阿赖耶识，不是真的，是以妄心而生啊！以妄心而生的，全是妄心。就不是真的初学的人不懂啊，啊，老修知道，在经上看得多了吗？这个世界是假的，这大家谁承认的？这是真的，这怎么是假的呢？你要是真的，全是真的，你就有的说，有的说了。你要知道是假的，才能断得了，可以不说。六道轮回是假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假的，啊，至少要肯定到这个阶层，《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有生有灭，就叫有为法。那我们想想，哪一法不是有为法？我们的动物啊，有生老病死，这有为法；植物有生住异灭，有为法；矿物山河大地有沉住坏空，有为法； 这个它会变呐、啊。凡是会变的都叫有为法了。现在是天，天也变了，也不正常了。天和地全是有为法。啊，时间跟空间都是有为法。啊，我们看白话明文的前面94种都叫有为法。啊，有为法里头分几大类，分了四大类。啊，第一个心法。八个心。阿赖耶的八识。啊，第二个心所法。就是心理作用。啊，心理作用分为51大类。这个是有为法，它有生灭。啊，另外色法就是物质现象是有为法。物质现象无常的。啊，再有一个抽象概念。啊，佛法名词它不叫抽象概念。它叫不相应行法，就是抽象概念。啊，他们有事实，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时间跟空间就是抽象概念。啊，24个抽象概念。所以高一共96法。96法全是一回法了，有生有灭，刹那不住啊，全是假的，真正参破了，善等于理，恶也等于理，没有一法不等于理，然等于理，净也等于理，这通通归零了，就平等了，就化解了。但是你归不到零，你就得有受啊，这个受也不是真的啊，地狱里受苦受罪是真的吗？不是。就像做梦一样，梦里面你受罪，你真苦啊，梦醒了之后没有了。觉悟的人就像是梦醒了，把事实真相全部都清看清楚了，看明白了，哪有这些东西啊？啊，所以永嘉大师说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呐、啊。那问题也觉，不觉不行啊！啊，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就为一桩事情，把大家唤醒。啊，用讲经教学的方法。破迷开悟啊，就干这一段事情。这一段事情我们用世间话来说，出世话就没事，没得说的了。世间话来说是无量无边的功德，用出世间话归零了，无量无边功德也等于零啊，一切都归零，一切最真实。啊，可是归不到零，善就有善报，有福报。啊，恶就有罪报。你归不到零，你就得受。归到零就没有了。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造极重罪业的都没事，归人也没事， 但是问题有几个能归得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归不到零，那你就得手。啊，归到零之后，明白了。阿弥陀佛从哪来的？我心所现，我心所生。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极乐世界从哪来的？我心所现。啊，娑婆世界从哪来？我心所现。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无一不是我心所现，我心所生。真的明白了。明白之后，你的心清净平等，绝对没有哪个高哪个下，完全平等，天堂跟地狱平等，极乐跟娑婆平等。你无论在哪个境界里头，你的心不动，不动就归零了。啊，动就归不了了。啊，不动就是一真法界，不动就是常寂光净土。啊，这个道理很深。要细心去体会。能体会得到吗？放下可以体会得到。如果没有放下，怎么体会都是妄想。为什么？体会里头不能用心意识。用心意识不叫体会，那叫想，想不到，越想越错。啊，体会不能用心意识，啊，心是妄想，意识分别。啊，意识是分别，一根就是莫那，莫那是执着，所以不用心意识，就是不用分别执着，不用起心动念，你就见到真理。啊，随着凡夫造罪业。他一直的是妄心啊，此时念点呢，一善之时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他是以实相而生，念佛是以实相啊，造罪业是以妄心。我们今天念佛为什么没效果？我们念佛还是以妄心而生，这一念，所以它不起作用。念了几十年，边都没摸住，到底在此地？如果要是一时相而生的话，那个效果卓著啊！啊，我们的根性钝， 愚钝，啊，所以听教、读经，读了几十年，还是用妄想。没有办法把妄想啊换成正心，这个原因在哪里？原因在没有善知识教导。那遇到善知识，遇到善是自己本身具备的条件要做。啊，什么条件？沉静，绝对不是善知识要求学生对他真诚恭敬，那不是善知识，善知识绝对不会有任何要求。啊，为什么要沉静？沉静是信德，只有信德才能够切入信心。啊，不是沉静，那就是妄心。妄心入不了真实境界，就这么个道理。啊，老师取学生，确确实实是这个标准。啊，这个学生，你看他，这人真诚。啊，恭敬、老实，这是个人才，他能成就。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就会特别照顾。啊，他天天在观察，天天在帮助。分寸拿捏的非常准确，为什么呢？过分对你好的时候，你起傲慢心，功高我慢。啊，如果对你冷淡的时候，你心灰意冷，都不能学到东西。啊，所以老师对你一定是不急不离呀、啊，啊，完全是自自然然的长成。啊，我们过去常常有这种想法。啊，以后遇到的时候，哎，真是这样。1949年，我到台湾，一个人到台湾去的，啊，跟着军队去的。那个时候，不跟军队就到不了台湾。啊，我那个时候22岁。啊，只有从军到台湾。到台湾之后，人地生疏啊，没有亲戚朋友啊，也没有熟悉的人。啊，很想读书啊，没有钱，交不起学费，在军中服务。待遇非常微薄，啊，仅仅能够维持自己很低水平的生活，这样的困境当中，只有靠自修。啊，书本非常缺乏， 纵然是有，买不起呀！啊，怎么办？只有去抄啊！心起驾驶，到图书馆去借书借来抄。哪有现在这么方便的？啊，遇到方东美先生，是知道他是安徽桐城人，是老乡，虽然不认识，是老乡，就套着老乡的关系跟他写一封信。啊，信里头附了一篇文章给他看。啊，目的呢没有别的。啊，希望能同意我在学校去旁听他的课。啊，那个时候对哲学很有兴趣。啊，信寄出去这是一个试探。能不能有什么后果不知道，也不去想他了。啊，一个星期回信收到了，我说他寄来的，约我到他家去见面。啊，我到他家里的第一次见面，啊，就是我那封信自己介绍自己。啊，见面之后问了我很多话，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啊，希望能到学校旁听，他告诉我，这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60年前。你到学校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我听了这句话就是凉水浇头啊，希望完全没有了。啊，所以当然表情呢就很沮丧。啊，很难过。啊，我们这样做了大概5-6分钟。啊，做了5-6分钟。啊，他老人家是有说，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跟你上2个钟点课。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啊，在他家里小客厅小圆桌，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我跟他学哲学概论是这么学来的。以后他的学生很多啊，啊，大概这种教学只有我一个。啊，就放老师很多成就的学生，包括香港新亚书院的院长唐君毅，也是放老师的学生。听到之后，对我是另眼相看，说放老师的眼睛长在头顶上，谁都没看中。他能看中你，单独叫你，啊，他说那你一定有专职有长处。实在讲，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啊，真正讲长处呢，就是对老师的恭敬。啊，这是从小父母教的。啊，沾这一点光。啊，我跟张家大师、跟李老师、跟李老师时间长10年， 都是一点沉浸心啊。没有沉浸，什么也学不到啊。大概就是我跟一般学生比，我比他们沉浸心要多几分，就靠这个。那么这六十年过了，我的经历当中，我就非常肯定印光大师的话：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印祖只讲到这里，我后头加了几句：一百分的沉浸得一百分利益，千分沉浸得千分利益。万分沉浸，你就得万分利益，一点都不错啊！没有真诚恭敬，什么都得不到啊！真诚恭敬要培养，从哪里培养？自己的谦虚啊，谦虚还不够，应该讲谦卑。谦卑的人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你们去看看《了凡四训》，你看了凡先生，他对于一些读书人上京去赶考，他的判断哪个人可以考取，哪个人考不去，都被他料中。他会看相吗？不会。他看什么？就看这个读书人的言行举止。如果真正表现谦虚的，这是决定考中。他的标准就这么一点点。四训里头讲得清楚啊，他劝他的儿子要学谦卑耶。谦卑的人一定沉浸。沉浸的人一定能够起入心性。有一丝毫骄慢，就考不中啊。了凡四训也举了一个反的例子。有一个人就敢考，自己非常自负啊，他文章写得好。他对一些同学也瞧不起，他就考没考中。心里很不服，大骂这个考试官没有眼睛，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没不取？他在那发作大骂的时候，旁边有个老道在旁边笑笑。笑他，他就很生气，就对着老道你为什么笑我？他说我笑你呀，你的文章大概不怎么好，太好，你没有看过我的文章，你怎么知道？我看你这是发这个脾气，就知道你写不出好文章。所以这个读书人难得了，一听之后老道讲的话有道理，所以马上就谦恭啊，就跟在老道面前忏悔。老道就叫他。以后他真改过自新。三年之后再去考中了。了凡先生看人没有别的本事。他不是一个秘密上家，他就看人， 有没有成见，言行举止是不是端庄，是不是老成，是不是恭敬，从这儿看啊，连世间法成败的关键都在此地，又何况是佛法？要紧的，不是不要紧啊。所以这个在心呢，一妄心不行，一实相。实相是真心啊，以真心就能成就。事出世间法一样，没有例外。今天社会这么乱，灾难这么多，原因在哪里？全都有妄心，没有有真心的啊！念佛都是有妄心，他怎么会有成就呢？啊，用真心的人多了，社会就没问题了。啊，为什么过去社会那么美好？过去社会有人教，我在前面讲过了。中国这些教育，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中国人最重视的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中国五千年长治久安的基础，根本这个做得好啊！所以帝王真的垂拱而治啊，天下太平啊！距离我们最近的朝代满清。你看看满清入关，康熙61年，雍正13年，乾隆60年，啊，后面也可以把嘉庆带住，将近200年太平盛世啊，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啊！怎么来的？家庭教育好啊！皇帝重视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好的都颁奖啊，送匾额，奖励也。每一家都把他的子弟教好了，社会上没有坏人，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天下太平，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道哲大师讲的论心论缘论决定讲得好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到此地。